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8，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流感病例比去年同期上升34.63%，北京疾控发出提醒。北京12345服务导图今天正式上线应用。海淀昆玉府7号楼昨晚解封，本市封控小区清零。北京银保监局印发关于加强信用卡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通知。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冬春季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北京市疾控最新流感监测结果显示，2021年第49周，也就是12月6号到12号，全市二级以上医院累计监测门急诊就诊人数998927人，流感样病例人数为13164人，与去年同期上升，相比上升了34.63%。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朋友要加强防病意识，注意做好以下几件事儿。坚持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保持充足睡眠，健康饮食，适量运动。儿童和中小学生尽量减少参加课外辅导班或者去培训机构，杜绝带病上课上班。昨天昆玉府东区7号楼123单元解除封闭管控，继续实施7天健康监测管理，这意味着本市封控小区清零。新闻广播记者蔡克娟今天前往探访解封仪式，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蔡克娟。蔡克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解封仪式现场，你了解到居民们、社区防疫工作人员等等，他们都有怎样的感受呢？ 是这样，今天解封的现场啊，尽管这个非常的冷，但是居民都觉得特别的暖心。有一位居民，他抱着一个非常小的孙子，说他们的孙子在这个封控管理期间，家长怀疑他得了疝气，因此特别着急，于是就联系了这个社区的党总支书记秦娜，跟他提出了需求。那不到一个小时呢，这个秦娜就已经联系好救护车，把这个孩子转送到医院了。因此这个居民说，特别的感谢社区对他们付出的这一些需求是每求必应的。而且还有一位居民呢，他是一位透析的患者，那每周都要定期去透析。这样的话呢，也是社区联系了这个转运绿色通道，把他转到了这个医院进行透析。而且这种透析他是在急诊，他的费用的话是几万块钱的，但是经过社区的协调，也把他这一部分费用给完美的解决了。因此这个居民还给社区写了一封感谢信。那不仅是居民感觉到暖心，其实这个社区工作者他们也感觉到很暖心。今天在解封现场呀，当大门开了的那一瞬间，这些志愿者手持鲜花送给了这些社区的居民，一个是表达感谢，还有这个开心的心情。他们说，他们在这个给小区居民送菜呀、核酸检测啊等等这样的过程当中，居民只要是简单的一句谢谢和辛苦了，他们就会特别感动。甚至还有一位居民写了一张小纸条贴在自己的门上，说感谢你们辛苦了，因此他们也特别的感谢。另外除了这个社区工作者以外，这个周边的一些饭店商业单位也免费送出了自己的爱心礼包。所以说在这一次的这个封控期间，居民和社工还有街道他们之间的心也拉得更近了。主持人。 好的，感谢蔡克娟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北京银保监局今天印发关于加强信用卡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通知，针对目前信用卡消费者反映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辖内银行信用卡业务。通知要求银行依据申请人还款能力合理确定授信额度，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信用卡额度调整申请渠道，提供便捷的信用卡支付绑定和解除绑定渠道。针对部分银行把信用卡客户信息用于其他业务营销等问题，要求银行让客户主动勾选或者签署相关的授权书，同时要求银行严禁对与债务无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北京12345服务导图今天正式上线应用，您可以借助首都之窗网站和常用的第三方地图，享受信息查询、预约登记、事项办理等便利。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杨帆你好。 你好，冰冰。 这个服务导图具体有怎样的功能呢？ 是这样的。那么这次新上线的导图内容呢，是涵盖24大类、138个图层、8.4万多个点位，是包含了北京市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户籍管理、交通出行、政务服务等等这个政府部门掌握的公共服务信息，能够快速的回应我们市民的一些高频查询需求。那么在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方面呢，导图中还增设了116项预约登记服务功能，包括这个婚姻登记、社保办理、居住证办理、驾驶证办理，还有这个不动产登记等等。点位信息中呢，还会提供这个办事的时间、预约入口，能够直接进入办事流程，让市民办事儿呢更快捷、更便利。那么这个北京12345服务导图呢，是北京市政务局会同这个17家市级有关的部门和第三方平台机构共同开发建设的。那从这个北京开展接触即办工作以来呢，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呢，对这个市民反映的情况进行梳理发现呢，咨询类的工单占比在60%以上，同时呢，也结合公众常用的这个第三方地图机构数据，结合网民搜索的高频需求，全面的汇集了公共服务点位的信息，来建成了这次这个12345的服务导图。那么这个导图建成后呢，公众常用的第三方地图中呢，医疗卫生、政务服务、教育资源、养老资源等点位信息呢，将分别增加15%、10%、23%和42%。那么导图的上线应用呢，也是第三方参与我们接触即办为民服务的一次有益探索。那下一步呢，是政务局还将按照市民新的需求反映，有序的推进这个导图的共建工作，持续新增点位信息和服务功能，不断的优化导图内容和使用体验。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冰冰。 好的，感谢杨帆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今天是医保局发布了转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案、冒名就医案和伪造变造手工报销材料骗取医保基金案三个个人骗取医保案例。在马某某虚假就医转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案中，马某某多次使用本人和他人的社保卡虚假就医，购买并出售药品，累计骗取医保基金51624元，市医疗保障局对当事人马某某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骗取金额2倍款的行政处罚，共计154872元。密云区人民法院依法对马某某作出判决，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35年12月7号到25号，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路线，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1941年12月17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提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克服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2006年12月17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呢，我国大部分地区呢都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地面上呢被一个强大的冷高压控制，北京呢也是经历了入冬以来的最冷的一天。早晨观阳台的最低气温呢是-7.5度，延庆呢是-12.4度，都是入冬以来最低值。上午受到冷空气的持续影响呢，还有5-6级的偏北阵风，